他是 one of a kind， 他是韩国传奇男团 Big Bang 的灵魂人物。 每次回归的造型也能在时尚圈子占据一席之地。G Dragon 带着最 power 的巡演电影重返大荧幕啦！ Hey, what's up, Malaysia? G Dragon, it's good to see you again. 优秀文媒体伙伴 G Dragon in Cinema Uber Mensch 将在10月30号隆重上映。 这个星期开始，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仰光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浏览优轩 .my， 一起粉上实力 idol， 追星必追优轩。优轩 ，Be your own track。